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三，农历2月25，北京多云转阴，15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华社播发竖屏，以新作为开启新征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双方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 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保持廉洁本色，勤勉尽责干事，推动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我国力争明年6月底前全面建立合长制。 河北加强经济交界地区规划，严禁环首都围城市发展。 研究表明，全球变暖导致北京重度雾霾天气发生频率增加。 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累计供气突破100亿方。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华社昨天播发，以新作为开启新征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竖屏。竖屏指出，春起生机，万象更新，2017年全国两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落下帷幕。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代表委员共商国事、倾心交流中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再次凝聚了共识，鼓舞了斗志，指明了方向。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盛会吹响了新的号角，激发起继续前进的磅礴力量。带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代表委员奔赴各地，与各地干部群众锐意进取，积极作为，激发改革发展新动能，开拓转型升级新思路，展现奋发有为新状态，开启了更加波澜壮阔的奋进新征程。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双方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习近平首先欢迎内塔尼亚胡总理再次来华访问。 在此呢，请转达我对瑞夫林总统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的祝愿。我也知道这次内塔尼亚胡总理先生访华迄今为止的一切活动都非常的圆满，我向你表示祝贺。 习近平指出，中以建交25年来，双边关系总体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近年来呢，两国的高层接触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务实合作稳步的推进，人文的交流也日益密切，中方对中以关系的这个发展表示满意，同时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啊也充满了期待。 习近平说，近年来中以创新合作成果显著，有力推动了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发展。 我同意以你此访为契机，通过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我相信啊，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将有力地推动中以的创新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政治沟通，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稳步推进重大合作项目，重点加强科技创新、水资源、农业、医疗卫生、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拓展两国务实合作深度和广度，要巩固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加强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中国同中东国家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中东符合包括中以在内各方的共同利益。以巴问题始终对中东局势有着长期深远影响，中方赞赏以方将继续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处理以巴问题，尽早实现以巴两个国家比邻而居和平共处，既是以巴双方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福祉所在，也是国际社会众望所归。 Thank you very much, Mr. President.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内塔尼亚胡表示，我此次访华成果丰硕，以中友好交往历史悠久，以色列十分钦佩中国的历史发展成就和在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作用。以色列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以此次建立以中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为契机，充分发挥两国科技创新优势，深化双方在清洁能源、农业、投资、金融、医疗服务等领域密切合作，造福两国人民，并促进世界发展繁荣。以方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框架下基础设施等合作，以色列愿看到中国在中东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当天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重视发展与以色列议会的友好关系，愿共同努力为推动中以关系全面深入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国务院昨天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他强调，各级政府和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和政府工作报告有关要求，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按照惯例，每年两会结束，国务院都会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在本届政府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首先肯定了2016年政府各部门和地方工作的成绩。 去年审批事项，当然是国务院及其各部门的1000多项的基础上，已经压缩到了618项，超过1/3以上。而且呢，清理规范国务院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323项，特别是推进和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去年嘛，我们又实行了5证合一、1照1码，全年新登记企业平均嘛每年新增1.5万户。 这些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了大量就业。但同时，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四风问题屡禁不绝，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少数干部缺乏责任担当，存在庸政、懒政、怠政等现象。为此，李克强提出要以创新监管保障廉洁执法，今年要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全覆盖，深入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最大限度减少监管部门寻租腐败，通过智能监管和大数据监管防止权力滥用。 我们一定要把两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而且要加强跨部门的联合检查，否则的话，企业和群众不堪重负，你这个部门不停地打着事中事后监管的旗号，你检查一遍，他检查一遍，你检查十几遍，谁受得了？而且呢，互相结合起来一起去督查检查，这里面也会减少那些猫腻，因为互相有个监督。同时我们还要加强智能监管和大数据的监管，使这个监管全过程留痕，防止权力滥用。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第676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决定提出，为依法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国务院对取消行政审批项目、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职业资格许可事项和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前置审批改革涉及的行政法规，以及不利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对36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工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今天到29号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昨天举行媒体吹风会，介绍了相关情况。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介绍，3月22日至26日，李克强总理将访问澳大利亚，26日至29日访问新西兰。这次访问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时隔11年之后再次访问两国，也是今年两会之后李克强总理的首次出访。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 中方同澳方新方决定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中澳中新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李克强总理这次出访将同澳方新方领导人进行深入沟通，在互信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提升务实合作水平，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和另一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这次访问也将向亚太地区和世界发出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致力于维护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积极信号。 郑泽光说，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新西兰总理英格利希都发表声明，对李总理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并高度评价中澳中新合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今天是第25届世界水日，也是第30届中国水周的第一天。水利部昨天表示，严厉打击侵占河湖水域岸线、非法采沙等涉河湖水势违法行为，力争明年6月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2016年12月，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正式印发，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推进建立河长制各项工作。水利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李英表示，目前来看，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开局良好。 全国31个省区市和兵团均开展了省级工作编制方案，其中上海、湖北、陕西、辽宁、湖南、安徽、河北、福建、江苏等省市工作方案已由省级单位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 水利部表示，要督促各地建立健全考核问责制度，加强对本行政区域河长考核，力争在2018年6月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 加强督导检查，按照一省一单的方式向各地通报检查结果和整改要求，对整改不必进度滞后的地区采取通报、约团、挂牌督办等多种方式，督促按期完成目标任务。 此外，水利部还将强化工作指导，进一步扩大培训范围，特别是面向市、县、乡等基层单位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的培训。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北京河北交界地区规划建设管理实施方案，燕郊等地将控制人口规模。央广记者杜震、河北台记者李春霞、廊坊台记者吴培报道。 河北省提出北京河北交界地区要坚决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势，强化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由省政府统筹指导编制交界地区的总体规划及土地、城乡环保等规划，切实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规划相衔接。此前，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王飞在谈到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共同编制跨区域规划时说， 目前呢，我们跟河北省的有关部门正在共同开展这个2000平方公里规划，它这个整个这个地区要共同打造一个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区。 除了这2000平方公里外，河北省的实施方案中还指出，要统筹做好北京市大兴区与廊坊市广阳区、固安县、永清县、涿州市约3000平方公里区域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燕京理工学院管理学院院长张耀立告诉记者，实施方案的出台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关键。 规划上成本上就大幅的降低，资源呢就能够充分利用。这个规划呢可以使我们打破壁垒，更符合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 方案明确，北京河北交界地区率先推进与北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与北京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推进北京城市轨道服务向河北省延伸等等。实施方案还提出，经济交界地区严格控制城镇开发强度，严禁环首都围城市发展，严格限制高强度高密度开发建设和超高建筑项目，根据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需要，确定交界地区人口规模控制上限，设定三河市、燕郊镇等重点地区常住人口规模控制指标，严格交界地区户籍管理，以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和连续缴纳养老保险年限为前置条件，合理确定户口迁移落户条件，严格控制人口机械增长。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相关省市已基本完成对口合作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下一步将进入各自报批阶段。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去年十月，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推进会议上明确，将组织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关省市开展对口合作机制。日前，方案正式印发。国家发改委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司司长周建平提醒，对口合作并非对口帮扶，而是一种新型跨地区合作模式。 大家是个平等互利的，大家是个优势互补，加到一块儿，大家都是共赢的。这种合作不是东北地区向东部地区要钱要装备，在合作内容上既要有双方自愿平等互利基础上的项目和产业的硬合作，还要追求干部挂职培训、先进经验的借鉴、思想观念和发展理念的学习、体制机制创新转变这方面的软合作。 据了解，方案明确辽宁省与江苏省、吉林省与浙江省、黑龙江省与广东省、沈阳市与北京市、大连市与上海市、长春市与天津市、哈尔滨市与深圳市建立对口合作关系，支持内蒙古自治区主动对接东部省市，探索建立相应合作机制。有观点担心，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目前的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合作难以开展。对此，周建平表示， 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个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呢是有很强的互补性的。举个例子，东部现在要发展要很多装备，但是进口的话很多东西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东北呢有这样的能力，但是现在过去是没这个市场需求，如果把这个对接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公安部门昨天召开案情通报会，公布新型高科技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有关情况。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今年2月3号，深圳市民何先生的京东账户遭遇盗刷，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约53000元。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罗成刚介绍，经侦查，何先生的手机云服务被不法分子盗号，对方利用云服务的回复短信功能，把何先生手机号绑定为犯罪嫌疑人的副号，又利用云服务销毁资料功能，强迫何先生手机处于离网状态，从而接管了何先生手机号的短信验证码。 它主要是利用了几个平台，一个是云服务，然后我们的电商金融，包括白条消费也好，金条贷款也好等等，还有我们的运营商的副号功能，把它三大平台的漏洞都用上了。 接到报案后，深圳警方一方面排查此类犯罪手段的受害人群，对同类案件进行串并处理，另一方面排查可疑交易信息，确定嫌疑人真实身份和行动轨迹，警方锁定嫌疑人活动区域并破案。罗成刚说，电信诈骗手段在不断翻新，未来需要警企进一步配合，共同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 随着我们警企联合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侦查员的实战能力越来越强，我相信肯定有天下无诈的一天。 360公司信息安全部负责人高雪峰说，目前360公司已经与警方建立了首个警民合作线索举报平台列网平台。 很多的涉案金额比较小，但是呢，这种东西最后又导致了用户的这个财产受损失，很多人在提供了相应的这种报警的或者是提供了诈骗的一些案件的一些举报的信息之后，我们其实通过数据有可能会进行串联，最后呢，我们再联合警方，其实更容易去破获这些案件。 近日，中国之声连续报道了河南省南阳市工商局被指权力私化、工商登记6天4变、拿行政决定当儿戏的新闻。目前，河南省工商局成立调查组，已赶赴当地展开调查。央广记者管新、李凡报道。 因购买的学区房迟迟拿不到房本，南阳教育家院小区的不少业主找到开发商要说法，却发现开发商的工商营业执照先后7次变更，仅今年1月6天时间内就变更了4次。记者调查发现，做出这些行政决定的南阳市工商局专业分局违规频繁变更企业工商登记，而专业分局上下推诿却始终说不出变更的理由。相关负责人还在公开场合表态，绝不出卖受益的领导。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发后，引起各级政府及工商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河南省工商局已经派出调查组赶赴当地展开工作。南阳市工商局对外通报称，市局成立工作组进驻专业分局进行调查核实，一旦发现失职渎职行为，绝不姑息迁就。南阳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也明确表示， 可别人他的说法，他也不代表我南阳工商局，他们的工作中出现的瑕疵也好、失误也好，甚至错误也好，那这我们要正确面对。 河北张家口市农科院谷子研究所所长赵志海潜心研究的杂交谷子，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金疙瘩。央广记者王志勇、孟晓光报道。 提起种张家谷的收成，宣化县东望山乡周顶屯村村民张成笑得合不拢嘴。靠着张家谷，他们家去年终于脱贫了。张成： 我自己种十来亩， 一亩得挣 一千多，抓嘛不挣1500哈， 1500了。 2000年，赵志海研究出高产抗旱的张家谷系列品种，创造了亩产810公斤的世界谷子高产纪录。2015年，科技部实施专项计划，选派科技人员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赵志海与张家口市宣化县签订科技服务协议，和当地技术人员组成农技专家咨询团，开展技术培训，建立了3600亩张家谷高产高效示范田，探索丘陵旱作区谷子栽培技术新模式。目前张家谷在全国共推广2000多万亩，有了产量，又如何保证谷子价格不下跌呢？赵志海把目光投向了谷子的深加工。 这个2000万亩的谷子，它的消费全部已经饱和了，保证这个价格不下降呢，就是我们必须开发一些比较能够增值的这些产品，做酒呀，做一些膳食纤维呀，做一些食用油呀，这都是一个增值的一个方向。 现在赵志海又开始尝试成立谷子银行， 在全国每个县注册这么一个张家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如果市场低于这价格了，把这个谷子来抵押给我们，价格回收时候老百姓还可以提上走，将来像要联合银行联合保险业务来做这样工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南苏丹小型客机失事，中国乘客脱险。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全球变暖导致北京重度雾霾天气发生频率增加。中国篮协认定辽宁队绝杀超时，技术代表与裁判遭停赛处罚。请听报道。 一架由南苏丹首都朱巴飞往瓦屋的民航客机，在瓦屋机场降落时失控脱离跑道，与消防车碰撞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接到救援命令后，我赴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第一时间派出救援力量。医疗分队宣传干事马清峰： 中国维和工程兵大队派出2台消防车，中国维和医疗分队派出3台救护车，15名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维和工程兵大队扑救失事客机的火灾，然后医护人员对现场有无人员伤亡进行清理检查。 飞机明火被扑灭后，中国医疗分队医护人员立即对飞机残骸进行仔细排查，没有发现遇难人员。维和工程兵大队政委孙宗峰： 据了解，机上共搭载49人，已有16人被送到瓦屋教区医院救治，目前没有了解到其他人员伤亡。机上唯一的一名中国乘客及左手轻微受伤，没有生命危险。 针对下一步救援行动，孙中峰表示： 我们正在持续关注后续的救援情况，确保机场能够快速恢复正常运转。 记者陈鑫、李鹏、刘俊豪报道。 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昨天发布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全球变暖致北京重度雾霾天气发生频率增加。海洋国家实验室领军科学家、中国海洋大学兼职教授蔡文巨介绍说，虽然一般认为污染排放是导致雾霾的罪魁祸首，但天气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北京冬季雾霾天气发生时，地表北风和对流层中层西北风减弱，并伴随着低层大气层节稳定性增加，这导致天气条件非常不利于雾霾扩散。蔡文巨表示，北京雾霾治理需要全球减排共同行动。 天气频率的增加，它是由温室气体所造成的，所以唯一长期的办法就是减排温室气体，比方说煤炭，不仅仅是污染物，也是温室气体。 央广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袁丹青岛报道。 对于 CBA 半决赛辽宁新疆之战第四场出现的判罚计时门争议，中国篮协昨天认定赵继伟最后的绝杀无效。 CBA 联赛办公室主任张雄： 距离第四节比赛结束还有6.5秒时，辽宁队请求短暂停，进攻计时中显示还剩4秒，短暂停结束后裁判员做出了开表的手势，但比赛计时中和进攻计时中均没有立即开启。 张雄表示，关键时刻计时钟开表延迟属于计时员工作严重失职，裁判员没有及时发现且错误的判罚2分重篮有效，属于在临近比赛结束关键时刻的错判，分别对本西赛区当值计时员、主裁判作出处罚。 基于辽宁队主场本溪赛区通报批评，核减经费10000元的处罚，对临场比赛计时员徐茂义停止参加2017至2018赛季 CBA 联赛工作的处罚，针对未能及时发现延误开表造成错判的裁判员内部停赛处罚。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077起，3028人受到处理，205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国家一带一路官网中国一带一路网昨天正式上线运行，网站微博微信同步开通。目前官网已建立国内30多个国家机关部委和机构、各省区市多个沿线合作国家的信息联络机制，提供电脑、手机等多终端访问入口。 中国石化昨天宣布，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福岭页岩气田已经累计供气突破100亿立方米，这标志着我国页岩气已加速迈进大规模商业化发展阶段。目前福岭页岩气源源不断地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清洁能源，惠及沿线6省2市70多个大中型城市，上1000家企业、2亿多居民从中受益。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昨天通过其官方微博成都地铁通报称，成都部分运营在建地铁使用了陕西某电缆公司的问题电缆，目前正在排查全线网电缆使用情况。成都在建线路的各型规格电缆已经进行取样封样送检，如果检验结果不合格，将按照相关法律和合同规定，责令投融资总承包单位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整改，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昨天透露，第27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31号至6月3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行。 电影产业促进法今年3月1号起正式实施，电影主管部门重拳出击，经过深入调查核对，掌握了部分影院去年以来瞒报票房的有关情况。根据第51条规定，全国电影市场专项治理办公室昨天对外通报，对首批查出存在违法经营行为的326家影院实施严厉处罚。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本月20号首度证实，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一事，尤其是莫斯科是否可能曾与总统特朗普的竞选阵营串通。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贴文炮轰指他与俄国勾结串通的指控是假新闻。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昨天宣布，除英国之外的欧盟27国领导人将在4月29号举行特别峰会，会上将通过关于英国脱欧的指导方针。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张献忠江口沉银数百年历史之谜被证实，江中考古如何进行？ 摩拜单车手机开锁功能被指侵犯专利。 韩国检方通宵达旦讯问朴槿惠，嫌疑人前总统真会变成罪犯前总统吗？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刘百轩、江小晨、卫东，主播于芳芳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北京时间7点整。